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积跬步而终至千里，也是我们这一系列文章的结束语。那时光飞逝啊，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回顾这一年160篇的原创文章，40多万字的输出，那自己啊觉得都有些难以置信。那这一年的写作是很艰难辛苦啊，那至今我还记得自己下班回家就不停的加班看材料写东西到深夜，周末呢和节假日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过往。那曾经有段时间啊，因为打字多了手腕疼得厉害，那我还专门找了可以语音输入的讯飞输入法。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极客时间这个平台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更要感谢每一个订阅了专栏的你。但正是因为你，让我更感这段经历弥足珍贵。那在这个专栏里呢，我用最大的篇幅写了诸多企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如今的商业大鳄，也有曾经辉煌的明日黄花。那我还从大数据呢一路写到办公软件，再写到企业级应用，并从游戏写到了新硬件领域，不一而足。那回头来看啊，这恰似互联网领域横跨数十年的一幅企业画卷。而我在专栏内写作的几大系列文章，相信会让你对一个个行业内企业在技术与商业发展上的逻辑有更深刻的思考。那我还专门介绍了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故事，带你看他们的选择和人生经验。同时呢，我还专门介绍了一些我个人分析企业和人的一些方法论，希望授人以渔，丰富你看企业和看人的途径与方式。陪君一年，终有一别。希望我的专栏故事让每一个你都有一份不同。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